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36集。早上醒的时候，边南脑袋有点发沉，估计还是酒喝多了。秋意已经起了床，正在客厅里跟人打电话，听说话内容应该是申涛。 他回来了？ 还有两天，二宝去买早点了，半天没回来，你去看看，他今天要去学校打扫卫生呢。 哦。 边南应了一声，洗了个脸出了院子。邱二宝同学最近买早点不爱在胡同口买，特别愿意走到外面小街口那个早点摊。那家养的一条狗生了一窝小串串，每次他都借买早点之名过去逗小狗。边南远远就看到他拎着一兜包子蹲在树底下，脚边两只小胖狗正围着他摇尾巴。 二宝， 你怎么来了？ 我再不来，你今天打扫卫生就得迟到，是不是把早点都喂狗了？ 没有，就给了狗妈妈一个包子，老板说小狗吃奶不吃包子。 每次边南喝多了，第二天都会觉得饿，于是他过去又买了一屉小笼包，外加俩油饼，这才带着秋燕一块往回走。 你昨天喝多了？ 没有。 路都走不了了，是我哥把你拖进去的。大虎子，你酒量真差。 你个喝汽水了也能这么得意啊？ 大虎子，是不是以后你都住我家了？ 啊？这个还不一定。 分居不利于培养感情。 你哪儿听来的呀？ 情感360六频道。 我得跟你哥谈谈，电视就给你留个中央一得了，这成天看的什么玩意儿？ 越不让看越想看，越不让说越想说，这道理你都不知道吗？ 闭嘴。再过两年你能去电视里给人讲座了。 嘿嘿嘿。 回到家的时候，秋意正好打完电话，看到边南就招招手。 哎，跟你说事儿。 嗯，什么事儿？申涛的？ 嗯，下班了咱俩去帮人家办个家。 这什么？我屁股还没好透呢。 帮个小姑娘搬家没什么东西，就一点行李，还有个电脑桌，叫个车帮她拉过去就行。你跟着看看吧，东西我搬。 不是，这跟申涛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申涛女朋友？ 不算吧，他们公司办公室的小姑娘，她跟人家聊得挺好的，想追。咱俩正好去看看是什么样的姑娘。 哎，可以可以，我还真想看看申涛喜欢的姑娘会是哪款呢。 找涛哥哥没你俩帅，万一那个姐姐看上你俩当中哪个怎么办呀？ 你还挺操心啊。 好了，我去学校了。 我发现小孩都是突然就长大了，前阵还玩尿来着。 他现在这成熟还有偶发性，我现在就想按着不让他长大。哎呀，小时候多好玩。 有你这样的吗？他长大了也好玩的，就跟你似的。 是啊，早晚有一天得跟申涛似的指使着他朋友去给他喜欢的姑娘搬家，想想我就不爽。 你别横加干涉啊，我还想着二宝以后生一堆小二宝，然后匀一个给咱们俩。 别南，你能不这样用词吗？啊， 哪样？我就喜欢小孩，你是不能生，你要是能生，我肯定让你给我生个十个八个的。 哎，算了吧，一窝斑马。 秋意，早晚咱俩得拉开架势干一仗，等着吧。 你赶紧上班去吧，你要迟到了。今天要哪儿不舒服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过去陪你待会儿。 不带。 今天倒是没觉得屁股太影响上班。边南就觉得坐着的时候有那么点不自在， 一上午基本都站在球场边。快中午的时候，罗一阳来了。 累死了， 干嘛去了？ 跑了一上午手续啊，秋意给安排的任务。 跑着去的？ 是，当然开车去的，我有病啊，我跑着去。 全程开车你捏什么腿？我以为你马拉松跑手续呢。 跑人办公室里不得站着等着呀？是，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。 现在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一个小时就能全部搞定呢？ 哎哎，别跟秋意学啊，一点都不可爱了。不过呢，有个十天半月也差不多了。我实话实说，挺佩服秋意的经历的，天天上课什么的一堆事儿，这几天还真把计划给我写出来了。 也不看看是谁。 边南莫名其妙就想起了昨天晚上秋意在他耳边的喘息声，这让他顿时有点想脸红，赶紧转了身，看着球场上正在练习的学员。 哎，二宝呢？他怎么没来？ 哎，今天学校大扫除，去学校了。 哎，打球，严重，来活动一个小时。 嗯，不了，我昨天喝多了，还没清醒呢。 喝酒了？跟谁啊？是跟秋意吗？怎么不叫我？哎 呀，过两天一块吃饭吧，秋意生日。周六叫了朋友一块聚聚，你俩算朋友加搭档，必须得去。 周六，哎，没问题啊。他生日啊，多大了？ 19。 才19？我靠！我居然每天被个19岁的小孩支着满城跑。 你得了吧，你也就比我们大一两岁，装什么大叔啊？原来有胡子还凑合。现在胡子没了，看着也就一小孩， 是吧？我也觉得我胡子不错。哎，算不说胡子了，一说胡子我也想起我那失恋的事儿。 边南最后也没跟罗一阳打球，他是真觉得自己这状态打球会难受。好在中午吃完饭之后，秋燕跑来了，罗一阳算是找着点事儿干。小家伙对网球还是真有兴趣，今天场地全满。罗一阳带着他在练习墙那边练，枯燥的击球他愣是一两个小时都能坚持下来。边南看了挺感慨的，这就是有兴趣和没兴趣的区别吧，没准10年之后他还能跟秋燕打几场呢。不过一想到10年后秋燕已经跟他现在差不多大，又突然体会到了秋意的那种感觉，舍不得。这么可爱的小面包就没了。在练习墙那边玩了3个多小时，边南这边都下班了，秋燕才挺不情愿地放下了拍子，跟着边南回了家。秋意今天到家也比平时早，准备随便煮个面，然后去给人搬家。对申涛看上的姑娘，他俩都一样充满了好奇。 申涛之前谈的姑娘什么样？ 高瘦白，大眼睛长头发，不温柔，脾气火爆。 他喜欢这样的？ 不知道，不过他能忍这样的，他脾气挺好的。 吃完饭，俩人把秋燕扔在家里，到胡同口找了个等着给人拉货的面包车，按申涛给的地址过去了。姑娘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有点远，所以在公司附近重新租了房子，赶着这2天得搬过去。快到地方的时候，秋意给姑娘打了个电话，姑娘说已经把东西搬了几件到楼下了。到楼下的时候，边南隔着车窗看到了一个短发姑娘站在两个箱子旁边，看到他们的车就抬手挥了挥，又往车窗里看了看。 是秋意和边南吗？ 是。 哎，看到没？ 看到了，挺漂亮的。不过这得有24、5岁了吧？我靠，申涛喜欢姐姐。 之前秋意说过，申涛前女友是个高白瘦暴脾气的妹子。边南在心里大致有个勾勒，跟苗原那款应该差不多。 要不是苗原跟顾伟一直若有若无地过着招，他还想着要把苗原介绍给申涛，估计靠谱。不过看到正在路边等他们的这个姑娘时，边南还真是有点吃惊，申涛的口味也太飘忽不定了。姑娘一看就大他们好几岁的样子，穿着牛仔裤 T 恤，挺利索的短发，挺漂亮，但是不高不瘦，也不算白。 不好意思啊，这都累一天了，还让你们过来帮我搬家。 没事儿。梁月。 你是秋意吧？给我打电话那个，我听得出声音，叫我月姐就行。 搬家还是找自己人方便支持。别 跟申涛聊天的时候提到你都叫小月，习惯了。 是吗？那小月就小月吧。哎，你们这么熟，我可就随便指使了啊。我屋里还有张电脑桌，一个简易衣柜，两箱子书。 先把东西搬车上吧，你在这守着，我们上去拿下了。 把梁月已经拿下来的东西都放到车上之后，秋意拿着梁月的钥匙跟边南一块上了楼。 干嘛不让叫姐啊？一般这样的我都叫姐了。 你傻吗？那是申涛要追的人，咱俩是申涛的朋友，也不知道人对这个年龄差有没有想法，就直接管人叫姐。 啊，我没想那么多，这能追得到吗？ 谁知道呢？他愿意追谁追谁，能帮的忙就帮，别的随他的便。 当初咱俩的事儿，申涛有什么态度啊？ 没什么态度，就提醒过几次。申涛接受不了这事儿，只不过我跟他这么多年朋友了，他也不好表什么态。 嘿，那他对我是不是挺大意见啊？ 可不吗？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